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 今天很开心请到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Ruby 上来就跟我们分享一下今集的主题。今集的主题就是逻辑以外的人生旅程。Yeah. 为什么为之逻辑以外呢？我首先不让 Ruby 讲一句先，我要介绍一下 Ruby 先。Ruby 其实他是，我相信大家香港身心灵界呢，其实他都很出名的。因为他的 center， 他的身心灵中心呢，其实就已经开了就嚟踏入19个年头啊！对于香港嚟讲，其实应该系一个历史好悠久嘅新心灵中心。我唔知系咪之一，定系唯一啦。anyway， 而家系之一 吓。系啊，咁就会系佢中间有好多嘅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啦。咁其实 Ruby 嘅背景咧，就绝对只系一个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咁佢都系首先咧，佢系一个菲律宾华侨啦。佢喺菲律宾里边咧。嘅大学里面呢就係、是、教经济嘅。咁唔知因缘际会之下呢，佢就嚟咗香港喎。香港一个纸媒里面呢係做一个专业报道人啦，记者采访嘅身份嘅工作啦。咁之后呢佢又去咗做一个嗰陣时係全美国最大嘅公关公司啦，佢里面做嘢，做开始公关嘅工作。因为其实都好正常嘅一个路程嚟嘅，因为你由报纸啦，一个传媒啦，就可能好多时都会去咗做公关啊，唔同嘅范畴其实大家都涉猎到嘅。咁好特别上係咪听到同佢呢个身心灵嘅中心嘅里面嘅嘢好似完全唔关系，咁真係完全唔关系。唔知点样命运呢令到佢带到佢呢喺之后，其实佢父母呢同一年里面係 同二嫂， 同埋二嫂一年里面相继死亡咗呢。咁跟住佢又再去广州打工啊，跟住唔知点样因缘际会下咧，佢就开咗间书店啦。咁不如其实我依家我第三者旁述啦。咁不如我哋依家问一下 Ruby， 佢呢个特别嘅人生嘅旅程呢一部分点样开始咧？咁其实你系做紧公关公司，喺香港做紧公关公司嗰阵时咧，系爹哋妈咪同埋二嫂同一年里边、 一年佢过生， 全部一齐过生， 即系连续几个月之内。 哇，咁都好大， 好大嘅打击，对我哋家庭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 你同佢哋嘅感情其实系 啊，都几好嘅，都几好。即系你我嚟香港嘅时候咧，经常每年都会翻去六七次嘅。 哇，今日啊， 吓，即系以前佢哋两个老人家喺度嘅时候，六七次，每次有一个假期啊，或者系佢哋生日啊，有咩假期三四日我都会翻去嘅。所以其实对佢哋同佢哋都几亲密，咁啊过咗生效，跟住又去咗广州，去咗广州做咗两年嘅时候咧，嗰、那个时候就令到我好多很多时间嚟反省嗰个人生啦。咁我喺广州嘅时候咧，有时会翻嚟香港，翻嚟香港咧就食嗰啲，去嗰啲斋铺咧食斋嘅，咁食斋嘅时候就见到好多佛教嘅书。就攞翻去广州睇，多数咧系攞到星云大师嘅书嚟嘅。咁啊睇到堆星云大师嘅书，觉得几好啊！呢、這个人我要去见下佢啊。咁啊冇两个礼拜后，公司就派我去高雄咯。所以即系呢啲好似系 排咗个剧本。 系啦，即、就、系、是、好似上天安排嘅，咁去咗做培训后咧，我就安排半日咧去佛光山。落大雨，其实但系行喺雨嘅下面咧，我系好开心，好开心嘅。咁啊，翻到嚟嘅时候，我觉得咧，即系呢啲好得意嘅。两年嘅合同，然后咧我就想退休啦。退休嘅时候，我就有一个旧老嗰个朋友咧，即系我以前系公关公司识嘅。佢话：，我哋要做啲嘢，做个生意，回馈香港啦。咁我哋做咩嘢呢？我哋两个咁鍾意睇书，我哋就开书店。书店呢就係灵性嘅书店，全部嘅书呢係嗰啲 Alice Bailey 啊，嗰啲好旧嘅嗰啲书嚟嘅。成套买返嚟，咁其实开咗四个月后呢，佢就过身啦。咁嗰时係1998年。 八月十九号开嘅，佢就十二月十二号佢过身嘅。咁 at that time 嗰个好多外国人咧都已经走啦嘛，九七年回归后好多外国人走，所以嗰啲书咧就卖唔到，卖唔到咧就快啲要转型，就要卖啲产品啊。其实生意都唔系几好嘅，咁我就谂住话，唉、哎，生意唔好，不如将佢即系我嘅钱啊用晒啦，不如我生起嚟执起嚟，我要翻菲律宾退休啦。 系， 次次谂住退休咧，次次上天咧就会有嘢俾我做嘅。咁我要谂住退休嘅时候，我就好开心啦，就去行街。行街嘅时候就入去一个基督教嘅书店。一门一学入去咧，就见到一个好细嘅卡仔啦，写 "Don't quit"， 唔好放弃。 哇，一个好显示嘅标示嚟。 系啦，即系好明显，即系上天 惊你睇唔到。 同我倾偈啦，到而家我嗰张卡都仲喺我嘅身边嘅，我即刻买落嚟，咁啊翻去就做下静坐下冥想下，同上天倾下偈。如果你叫我唔好放弃，我真系做一个人做唔到噶啦。咁啊，跟住冇几耐佢就安排新加坡有。即有个朋友就打来，诶、哎，我介绍一个 channeling 啊，即通灵嘅老师俾你啦，咁样。At that time 我真系 channel 系咩嘢我都唔识嘅，我话诶、哎、我唔识 channel 系咩嘢，我只系识电视台嘅 channel 嚟嘅。 channel 嗰个频道 系啦，佢、我只系识呢啲嘅，咁啊佢啊，哎呀你开咗呢啲灵性嘅书店，你又唔识呢啲，咁啊慢慢咧就有啲灵性老师嚟啦。跟住啊有一。个都几出名嘅 Dolores Cannon， 哦，佢好出名啊！之前我哋有一集系讲阿 Jovi 佢就系佢嘅徒弟啦， 徒弟 听讲系最后一个徒弟，好似话 最后一批嘅， 最后一批嘅徒弟， 佢就几年前先至过身嘛， 系啊系啊， 其实1999年同埋2000年都嚟过香港噶啦，咁佢当时佢只系做嗰啲帮人哋做前世啊，同埋 前世回溯啊。 同埋讲好多关于 Nostradamus 嘅预测嘅嘢，佢冇讲关于同ET 啊呢啲嘢嘅，即系佢系后期，所以呢个 quantum hypnotherapy 咧系后期佢先至 系啊，即系 Jovi 嗰个， 系 Jovi 嗰个，咁跟住后就一路来就做落嚟，好多奇迹咧会发生，我会发现咧，其实系好似上天安排嘅，即系好似有一次我哋嘅租金到期啦，6000蚊，我仲争6000蚊，即系唔知点俾，咁啊点搞租咧？跟住系有个人出现啦，佢可能咧系心情唔系几好，即刻一下就买到6000几蚊嘅书，吓到我死，我话哎呀！我相信佢唔会睇咁多书啩。 嗰啲好深噶。 吓、啊，好深嘅书 ，Alice Bailey 嘅书。跟住我话、哎：，你如果咧唔睇咧，你还翻俾我啊！我 钱还，有意思 我钱还翻俾你啊！咁样啊，有少少唔好意思，因为佢心情唔好嘛。 即系有啲人心情唔好就 shopping 啊，买衫啦，佢就去 喺 买书，买书， 买书， 买6000几蚊书。 啊，我真系吓死我。所以好多事，好多呢种事发生。即系开咗呢个书店咧，即系我就觉得，唉、哎，样样嘢其实我哋人咧，其实唔使特登要去做啲嘢啊，先至会发生嘅。只要你顺其自然啊，凭你嘅心都得噶啦。 我听讲你嗰、那个你个 partner 啦，四个月之后、开咗四个月之后啦，年尾就即刻即系过身啦，即系好突然地过身啦。你上次同我倾就话。嗰段期间其实你都好艰难啊！我都想你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咧，你嗰段时间，我听即系你讲过，我又觉得几得意。点解你可以啊咁大个难关咧？又真系过到、啊。 其实好多时候咧，你冇即系好，佢唔系佢入咗医院后，我哋其实都签咗合同啦嘛。跟住佢话，如果佢同我讲话，佢其实佢知道佢会过身嘅。如果佢同我讲话佢会过身咧，我唔会签合同嘅。 你唔会开啦？ 唔会开嘅，你要翻去菲律宾退休啦嘛。 跟住佢话诶，觉得唔好讲啦，唔好讲，我哋就签咗合同，跟住就开咗。其实我哋应该喺灵魂嘅层面上咧，应该系有一个协议。 即系灵性嘅层面上咧、啊，就可能大家有个 协议， 即系话诶，我哋呢段时间咧，我哋会做一啲嘢嘅。 即系要做完，佢同我开啦，帮我开啦，跟住佢就走啦，唔理你点啦咁样咯。佢就走咯。 咁但系走咗之后，好似有啲麻烦喎、 哦。啊，即系有好多麻烦嘅，因为我哋经济啊差咧，跟住佢老公系嚟话嘈啊，要钱啦、啊，呢啲要我哋还翻钱。佢其实根本冇出钱，因为咧佢入咗医院，我根本冇办法同佢开口叫佢攞钱出嚟。 嗯， 只系合同上面话大家出几钱嘛。 嗯， 佢又话诶、哎，我1999年三月份我退休，将钱还翻俾你。其实佢冇到1999年， 佢都走咗啦。 佢1998年12月都走咗啦。咁佢老公成日嚟，咁我就好烦，觉得佢老公成日叫嗰啲法庭出信嚟要钱， 啲律师出信嚟问你攞钱。 咁、啊、我其实系好头痛嘅，跟住后我就有个鬼婆，有个外国人咧，佢就。入嚟公司，佢话：诶、哎，你嚟一下，我要同你讲，我琴晚咧，发梦，有一个黑黑地嘅细细地嘅女人咧，一直叫我醒，佢话叫我嚟同你讲嘢，我话吓，我就心里边知道应该系我嘅旧嘅嗰个 partner， 咁佢我话讲咩咧？佢话你 stop it， 唔好再做啦，你做紧咩嘢啊？你唔好再做啦。哦，我话因为我成日冥想咧。我因为佢老公成日嚟烦我嘛，咁我就成日冥想嘅时候就叫佢嚟，跟住叫同佢讲话：你咁中意你老公，你带走你嘅老公、 啊、你老公好烦啊！ 啊，你老公好烦啊，佢就带走啦。跟住嗰鬼婆话：佢唔要啊，佢唔要佢老公，佢叫你 stop it， 唔好再做，唔好再咁样 烦佢， 唔好再烦佢啦。而家佢。坐喺屋顶，佢开心，佢叫你唔好再烦佢啦吓。跟住佢话你，我话但系佢老公成日嚟嘈点咧？跟住佢话，诶、哎，你去打电话俾你嘅揾你嘅会计师吓。咁啊，就我就谂到，诶、哎，会计师当嗰几日咧都揾过我嘅，咁啊就揾我，我就打电话问佢，我就同佢讲，诶、哎，有呢个问题啊。佢话，诶、哎，好啦，我帮你做完嗰个 profit。And lost， 那个收支平衡表 啊，我帮你做咗 profits and loss 啦，你可以将呢个咧寄翻俾佢嘅律师咯，因为俾人哋睇到话其实系蚀钱嘛。咁如果佢觉得佢系我嘅代表我嘅 partner， 咁佢应该同我分享嗰、那个 咁蚀，佢都要蚀埋佢一份啦、啊，都要俾翻出嚟啦。 一发出去嘅时候，佢发过去佢嘅律师嗰边咧，佢就失踪啦。 好搞笑，仲要系你有啲朋友帮你出律师信， 啊、我咧真系好得意嘅，嗰、那个有一个朋友介绍一个 barrister， 佢老婆系我朋友嚟嘅，一个 barrister 咧，佢因为唔可以出信嘛，所以佢就叫律师出信，嗰、那个律师出信后咧就。好多个月，我成日问佢几钱啦、啊，几钱啦、啊，佢都唔收嘅，冇收我一分 钱。即系佢即系义务帮你出呢份信。 系啦， 即系其实个天咧要你 Ruby 开呢个 center， 你就总有办法去帮到你去行到呢条路。 嗯， 因为嗰阵时生意都好困难啦、啊，啱啱九七之后 嘅好多外国人走啊，经济98年咪有个金融 系啊系啊，金融风暴。咁你最后点样去过渡过呢个阶段？ 即系好多就系相信上天咯，即系觉得应该佢同我讲话要点做，我就咁办嗰个感觉咯。 都系透过呢个静坐啦、冥想嗰阵时咧， 冥想 再有一啲新嘅有啲新嘅契机，或者有啲 insight 俾你。 我未开之前，我系旺到而家，成日会旺到而家做冥想啊呢啲噶嘛，所以有啲即系学习冥想嘅 嘅点讲啊，经验咯， 有经验同埋个习惯啦。你每一日都会冥想嘅， 冥想啊，即系因为我哋嗰边系三点半四点要起身噶嘛，所以你变成咗个习惯喺度啊嘛。 哦， 嗰个时候系最清嘅，你谂乜嘢，好多时候朝头早好多信息嘅。 好多信息会收到翻嚟，即系呢个习惯你都实行咗好多年噶啦。 即系都有时佢即系会醒咯，即系三四点啊。 即系惯咗啦， 惯咗啊呢啲。 系啊，因为都讲紧呢，其实越嚟越流行啦，大家都觉醒咗，就系静坐啦、冥想啦，其实同我哋自己内在智慧连结啦，会俾好多唔同嘅指示啦。其实系对自己嘅人生里边有个唔同嘅帮助啊。 系啊， 系咪啊？咁其实你咁所以慢慢你个书店咧就由呢个系。卖书，真系卖书， 卖啲产品，跟住有好多老师嚟，即系唔同嘅国家，有英国啊、Australia 啊、美国啊、南非啊、Cyprus 啊，唔同国家嘅嗰啲老师嚟咯。即系我哋2002年曾经邀请过 Doreen Virtue。中文系咩啊 ？Doreen Virtue 我都唔知佢个中文，但系佢系 好出名嘅 天使卡嘅 天使卡啊，嗱佢嚟演讲咯， 嚟演讲。咁佢有冇开 workshop 啊？ 冇，就系嗰晚只系一个活动啫，嚟三日两晚啫，就系演讲上台一个活动啫。 一个活动 啊，一个活动。 咁但系其实你中间一路以嚟，你十九年啦，十八年啦，你中间一路走过嚟咧，其实有冇人出个声话想啊？不如我同你一起搞啦 ，Ruby 个 center， 又或者中间有啲咩试过？呢、這个当然一开业嗰阵时应该系即系最关难、最艰难嘅时候啦。中间有冇试过都系有一啲跌宕啊？咁你点样去走过啊？ 我都冇谂过话有咩要去同人哋合作嘅，因为我本身咧系白羊座咧系好难，即系好独立嘅，唔系好中意 同人哋合作， 同人哋合作嘅，所以我同埋白羊座咧都几坚持嘅，所以我将呢个书店，我觉得系上天要我坚持一直做到2002年咧，因为我开始学咗古代嘅埃及能量治疗，食 cam 咧，学咗后咧，我2002年就开始自己教啦，自己教咧就都一路教，一边教一边学习咯，跟住有好多启示，好多即系修行嘅好即多啲咯，同埋我老师第一次咧，我老师嗰个英国人咧 Valerie 咧，佢第一次帮我做嗰、那个启蒙仪式嘅时候咧，我好似嗰个灵魂咧系出去咧去咗古代嘅埃及嘅金字塔里边，咁我就觉得好似嗰个信息入嚟咧，系呢个系我以前世应该系学过嘅，咁呢啲呢而家咧我一定要学晒佢，咁我就坚持两三年咧就学晒食 cam， 学完后就开始教，本来喺香港教嘅，而家就慢慢去做新加坡、马来西亚，而家就有都系大陆教咯， 系啊，都好广阔啊，即系就度会教到。咁你去到可唔可以再分享翻你嗰个少少经验啦？就系、是、你话你系去翻古埃及见翻嗰阵时嘅自己，系咪见到嗰阵时嘅自己？ 咁嘅体验到，即系体验。因为石 cam 本身咧，即系喺 initiation 喺启蒙嘅时候咧，即系 for example 我帮人哋做嘅时候，我有时都会睇到对方即系嗰个学生嘅前世啊，或者系佢将来会做咩嘢啊，咁样我哋会同佢解释，同佢分享咯， 即系唔同，即系嗰个人咧，或者当其时最需要嘅信息，即系你就收到，就会同嗰个同学讲翻，系咪 啊？有时会见到啊，佢诶，佢都系喺金字塔里边，或者系有时会见到佢诶，佢好似系将来嘅嘢，佢会喺讲台上面，即系好同好多人演讲，即系会见到呢啲嘢，跟住我会同佢分享咯，问下佢系咪。教嘢啊，呢啲嗰样嘢。 食 cam 其实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 Ruby？ 因为食 cam 其实比起灵气治疗咧，即系佢就 又唔另外一種另外嘅一個能量治療嘅體系啦。係啊，咁其實 Sakam 係咪喺埃及嗰度傳過嚟 嘅？佢喺古代嘅埃及廟裏面咧，嗰啲祭司啊教嘅。所以是其实是很古老的东西的。但是它的能量呢震动频率呢是即是很高的很纯洁的。它内那个能量的内面呢含有那很多没有条件的爱。所以你学了后呢或者是你给人做治疗后呢你自己本身呢也都会有很大的慈悲的。 明白。咁时间我哋差唔多啦呢一节。咁我哋转头返嚟呢再同 Ruby 倾过。